陈果诧异了，当看到叶修这样的装扮出场的时候，他心底的第一直觉是认错人了。而这人话一出口，陈果赫然发现他真的是认错人了。毫无疑问，这个人和叶修长得是极像，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神态气质却是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发型还有体型确实都有一些差别的。叶修悄然溜出去换个装，吓他一跳他可以相信，但就这么一会儿的时候，理发塑身那可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你是？ 这个问题陈果觉得可能已经不必问了，长得几乎一样的两个人还能有什么可能？我是他弟弟。来人自我介绍。 双胞胎？ 是的，请问你是？ 哦，我是这里网吧的老板，叶修是在这里没错，刚才还在，现在……叶修！ 陈果大声叫了一声。 厕所！ 同样响亮的回答。 哦，他在那里。 陈果朝网吧卫生间的方向指了一下。 嗯，我等他。 来人点点头。 随便坐啊。 陈果也是点了点头。来人却只是随便走了几步，而后很随意地问道， 这么说他在这里用的是叶修这个名字？ 是啊。 陈果说着却是到了饮料柜前，拉开门后展示给来人看。 喝什么？ 芬达，苹果的，谢谢。 陈果取下瓶芬达直接扔了过来，自己也是随手抽了一瓶，一边拧开一边问， 你怎么称呼啊？ 那边这位却是被陈果直接砸饮料过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好容易接住后还在回味，听到陈果问话连忙回神， 我叫叶秋。 哦，你才是叶秋？ 我一直就是。 那他是借了你的名字？ 是的，顺便还包括我的证件。 陈果有些发怔，话题暂时中断，就听得卫生间那边传来隐约的冲水声，而后是房门开关的声音。叶修吸了吸了走了过来，一看到站在进门没几步的叶秋，立刻咦了一声。 找你的。 陈果说。 嗯，很显然。 这两人一起出现在眼前，陈果更是可以分辨出来了。诚然，五官上这两位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是除此再没有任何相近的地方了。一边的衣着讲究，一边是两月以来一直反复穿的一件外套，洗没洗过，因为作息不同，陈果真没有注意到。一边的仪容打理一丝不苟，另一边呢，只是出门才买了点年货，就已经一脸风尘仆仆的样子。再看站在那儿的姿势，这边是标枪一样笔直，连手臂弯曲的弧度看起来都很讲究。这边这位，陈果不忍去看了，这货出来的时候好像裤子没有穿好吧，一边走来一边正在低头弯腰拍打着裤线。 你怎么来了？ 陈果就看到叶修这么东倒西歪的走了出来，和截然不同的弟弟打着招呼。 来接你回去过年。谁说的我要回去啊？ 你不回去做什么？ 我要加班啊。 陈果立刻又发现两人一个极其不同的地方，说话的语气。叶修的语气最气人的就是那种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口气，虽然陈果承认大部分时候他说的的确是对的，的确就该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口气依然很有让人踩的冲动。反之他这个弟弟说起话来很有讲究，很有分寸，礼貌含蓄，让人挑不出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无论是谁， 和这样的人聊天都不会有什么不愉快的感受。 介绍了吗？这是我老板。 叶修把陈国介绍给叶秋。 就是他安排我加班的。 是吗？叶秋脸带疑惑地望向了陈国。 哎，他主动申请，我批准的。 陈国果断不背黑锅。叶秋的目光立刻转回到叶修身上。叶修却露了个无奈的表情。 我不回家啊，就和每年都一样的，问什么为什么。 不一样啊，今年你不是退役了吗？那还在外面飘着干什么？陈国心念一动，突然想起那一晚他和唐柔的猜测。叶修的退役真的是他的家族在幕后施压的吗？这不，刚一退役，家里立刻就想把他给弄回去了。 退役不代表什么，你外行人不懂。退役，就算复出也要一年吧。哟，这个也知道。 这一年你总归是没事做的吧，不如回家里休息休息。 在哪里都一样可以休息。 其实老爸的身体最近一直不好。 老梗了，我说。 好吧，其实是老妈。 你再编。小点死了，差不多已经活得够久了。 陈国都有些听不下去了，不过觉得还是要弄清楚。 小点是谁啊？ 一条狗。 叶修说。 嗯。 陈国突然发现，亲兄弟不愧是亲兄弟，双胞胎不愧是双胞胎，这两个人似乎在某些地方有一些骨子上的一致，具体还得进一步的观察。陈国想着退开两步，坐到身后的座位上，喝了两口饮料，进入认真的看戏模式。 要不要录下来呢？ 陈国摸着口袋里的手机，甚至这样想了一下。 你真该回去了。 叶秋继续劝说。 我回去你好跑出来是吗？ 一直连手臂的弯曲都保持得那么有风度的正牌叶秋，心里似乎是真的起了一下波折。 陈国见他突然一个箭步就已经跨到叶修面前，伸出双手就把叶修的衣领给揪了起来。陈国一惊，已经站直了身，跟着就听到叶秋在那儿气道： 你这个混账哥哥，当年偷了我的精心准备的行李逃出来，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应该说是我及时发现了弟弟企图离家出走的幼稚行为，不惜以身作则，当反面例子来教导才对。 无耻！ 撕着叶修领子的叶秋终究还是没能做什么，只能是咬牙切齿地挤出了这么两个字，那种又恨又无奈的模样，陈国突然一下子就感同身受了，因为他也经常被叶修搞出这种状况。 现在看来教育的还不够。 跟我回家。 不可能。 叶秋的目光很深邃，很意味深长的样子，看起来像是要出什么大招。陈国满怀期待地继续观望着，结果场面居然就这么僵住了，没有下文了。 累了没有？赶紧跟我放手，没大没小的。 叶秋说着只是随手一拍，看起来叶秋双手早就不怎么用力，就这样被叶修给随手拍开了。 哎，你这件大衣好像不错啊。 只有一件外套的叶修开始打量叶秋一直挂在臂上，就连刚才伸了双手也没有滑到哪儿去的大衣。 不可能！ 叶秋坚决地把大衣藏到了身后。 去，小气鬼！ 你拿我的东西，什么时候还过？ 身份证不是还你了？ 叶秋顿时被噎了，显然是忘了这一节。一边的陈果连忙举手申请：“ 哎，能说得再详细点吗？身份证的故事。”“ 哦，那个，当时我要参加职业联赛，当然需要出示有效的证件或材料做身份证明。但当时虽然我年纪够了， 因为离家出走，所以一直还没有办身份证。结果这个混账偷跑回家来，偷偷拿不到户口簿，就把我的身份证给偷去用了。 叶秋立刻接过口来。 是借，后来不是还你了吗？没打招呼就算偷，后来打了。 啊，原来是这样啊。 陈国听了恍然，这下算是彻底解释了叶修为什么会用叶秋这个名字出现在职业联盟。 是啊，总不能去做个假证来吧， 叶修说。陈国汗了一把，貌似拿着别人的证件冒充和用假证也差不到哪儿去吧，虽然是双生兄弟很难看穿。 托我的福，你看你现在名气有多响亮。 切， 叶秀冷冷地表示了不屑。 你用这么熟的名字，不担心你家里人怀疑找上门来？ 我要用叶秀的话还真有些麻烦，但要用叶秋的话，这种弱爆了的烂大街名字真的一点也不稀奇。 胡扯，关键是谁也没想到你跑出家居然是跑去打游戏，你这才是弱爆了吧。 啊，那你那时也想离家出走，你是想去干什么呢？ 我 叶秋努力回忆中。 或者说你当时有理想吗？ 我当时的理想就是离家出走。 汗。一边的陈果刚喝的一口饮料好容易才没喷出来。他忽然为这两兄弟的父母感到悲哀。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家庭环境啊，才会弄得兄弟两个争先恐后的想要离家出走？陈国真是好奇极了。 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了， 叶修说。 切， 叶秋习惯性地表示不屑。 其实在我后来已经不再回避后，家里想把我强行带回去是很轻易的事儿。你知道为什么一直都没这么做吗？ 为什么？ 因为我的理想只是游戏而已。 嗯？叶秋和陈国一起疑惑。 电子竞技是很年轻化的职业，以我现在的年纪已经算是职业生涯的晚期，再坚持也不可能持续太久。所以说我坚持的这份理想在很早的时候就会结束，到那时候我自然会回去，因为那里永远是家，而我的年纪也足够走这样一次回头路，这才是家里真正放任我在外面的原因。而你呢，你就不一样了，一个以离家出走为理想的少年，你分明比我还要叛逆。我至少知道跑出来是要做什么，你呢，只是为了跑出来而跑出来。你这一出来还会想着再回去吗？我看恐怕不会，所以你还是一直乖乖待在家里比较好。离家出走，你真以为是件好玩的事儿啊？ 叶秋怔住，甚至忘记发出一声习惯性的鄙夷。陈国在一边也挺意外的，这一刻叶修俨然真是一副哥哥的样子，比弟弟更加要懂事，看问题看得更加要透彻。 所以说现在马上给我回家过年去，我到了时候自然就会回去。 陈国在听完这一句后，突然又开始深切怀疑叶修方才那一番话是不是只是企图将叶秋打发回去的超级大忽悠。叶秋呢，在怔了好一会儿后突然笑道。 明天回去也不迟。 说着转头望向陈国。老板娘，借住一天方便吗？陈国豪爽地点头。 啊，借住多少天都没有问题。 喂，你不要添乱好不好？ 叶秋连忙出来阻挠。 你看这家伙贼心不死的样子。 切。 叶秋重新启动了自动鄙夷模式，哼了一声后在网吧一层到处转了一圈，然后走到楼梯口打听着。 住楼上是吗？ 是的，我带你上去。 谢谢。叶秋点头致谢，只要不是和叶修说话，他这份待人的风度 随随便便一个言行举止都有所体现。 客气。 陈国摆了摆手，领着叶秋就上楼了。叶修也没再说什么，看到二人上楼，摇了摇头后点了根烟，就找电脑上荣耀去了。 就是住这里了。 陈国推开楼上的套间给叶秋介绍着。 嗯，很舒适的感觉啊。 叶秋进屋后立刻夸赞。 是的吧。 陈国乐呵呵地应了一声。作为房间的主人被称赞，当然还是很值得高兴的。 叶修住那边？ 叶秋问。 陈 国一怔，神色间稍稍有些尴尬。叶修的那个居住环境说起来真的有些让人难为情。他作为安排叶修居住的老板，此时面对叶修的亲人真有些不好意思。 这边。 心虽尴尬，陈国还是没有掩饰，推开了一边小储物间的房门，不过末了却还是不忙添加了一句， 只是暂时的。 这倒也不算说谎，一开始陈国真的只是打算暂时安排叶修在这里住一下，只不过叶修自己一点也不在意，住得很满意的样子，弄得陈国对这事儿也就不怎么着急上心了。 哦哦。 叶秋应着声，小储物间一眼就已经看完，脸上也没露出陈国想象中的那种不可思议的表情，看上去似乎是很满意很开心的样子。最后居然回头很肯定地说了一句， 真好。 啊？ 陈国意外了一下，不过很快也反应过来，这家伙是看到混账哥哥住的地方很是不怎么样，所以反倒是开心起来了吧。 我住哪里呢？ 叶秋随后问着。 哦，就住我房间嘛。 陈国领叶秋出来后指了指自己的卧室门。 那你？ 我住隔壁，这边的妹子回家过年去了，这几天正好不在。 陈国说的当然是唐柔的房间。 你们都住在一起？ 叶秋看了看三扇房门。 是啊。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和那么无耻的家伙住在一起，你们可要当心啊。 不会。 陈国笑了。虽然叶秋某些时候是个气死人的家伙，但在这方面还真是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和两个大美女生活在一起的他，至今没有引发过任何让大家觉得尴尬的事件。不过那家伙的话，就算引起什么尴尬，估计也会是很无耻的化解掉吧。陈国突然想着。 住女孩子的房间还是有些不方便啊，这沙发可以睡人吗？ 叶秋此时指了指客厅的沙发说。 没有关系啊。 哦，那我就睡这里吧。 我是说你睡我房间没有关系。 不要紧不要紧，我就睡这里吧。 叶秋说着，末了又是表明一下自己坚定的态度。 我坚持。 哦，那你就坚持吧。有行李吗？ 没有了。 行，那你休息一下。 不用不用，下去看看那家伙在搞什么名堂。 叶秋转身拉开了房门，却还是以女士优先的姿态询问陈国是不是也要出去。